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香港大靈異，今集我哋嚟到第十三集。 第十三，十三不長咯、 啊。呢個都係十三樓喎、啊，你個會址。 係喎、啊，好似係。 唔係好過十四嘅點都，不過唔緊要，下次十四有國師坐陣，咁可能會好啲啦。 希望啦，而家今日佢又唔知去咗邊度修練噶嘛，我有攜攝下位，等你冇咁悶啊嘛。 係喎、啊，咁一定諗錯，我自己做唔到國師嘅solo 嘅節目。 我哋賤下底嘅啫。 咁我係夏夕啦，介紹翻。 係啊，我係蕭芳芳啦，之前都出現過噶啦。 係啦、啊，咁我。我哋長期都係你係做嘉賓， 咁計啦，你成日主持啊嘛，冇乜古仔，我覺得係八下八下八翻嚟嘅啫。 嗯，不過講開又講啦，今日我遲到啊，真係唔好意思。 遲到，但我都未問你做咩遲多啊你。 上次國師就話因為吉事啦，咁其實我就係尋晚我係翻屋企嗰時，我又銅鑼灣搭巴士回去元朗咁嗰個喺青馬大橋上面塞咗兩個鐘。 啊，係啊，琴日好似封橋定乜嘢啊嘛。 係啊。 但係我今朝頭先睇新聞嗰陣時咧，仲原來有後續嘅喎，塞完車。 咩事啊？ 佢塞完車，即係通咗車之後咧，聽講係啊，通咗車之後，好唔知塞咗兩個幾鐘啊，好似係嘛？ 係因為其實嗰個青馬大橋係呢個去大嶼山嘅唯一一個道路啦，咁去元朗都係搭。都係經過嗰條橋， 阻住咗啊！ 係啦，係啦。 咁佢通咗車之後咧，聽聞有人跳咗橋，跳完橋之後仲要揾唔到佢喎。嚇！ 係啊，即係而家仲係搜救緊。 我頭先睇新聞都仲係講啦，我未有最 update 嘅消息啊，可能係人，可能係咩啦，唔知啊，即係有啲。 如果係人嘅，就希望係佢。 希望冇事啦， 係 啦，但如果係唔係就冇計啦，咁我揾佢唔到。但係咧講開見唔到咧，其實最近 咩事？ 復興會我睇到條片咧，都有啲即係唔係唔好講靈異啦呢咁，佢哋即係拜上個禮拜咧做緊重陽拜祭嘅時候咧，咁就有人拍片啊嘛。咁佢拍片嘅時候咧，喺過程裡面咧就有位參祭嘅朋友佢就去。做緊儀式嘅時候咧，咁佢喺個鏡頭面前經過，突然間咧，眨一眨唔見咗佢個人喎。嚇！係，但其實其他事物咧就冇變嘅。 係。 佢就啲人就諗，即係 post 片嗰個人咧就話，會唔會其實啲神靈經過遮住咗佢咁樣？ 嚇！咁恐怖。 唔好恐怖，因為神靈就唔恐怖嘅，可能好神聖嘅。咁係咩就唔知咩原因啦。即係我如果用 係咪後期加工㗎？ 拍片的人就說他沒有加工過，是一條片角，不過他純粹剪輯了那一段仔出來的、即是應該剪出來沒有輯過啦即是沒有編輯過的，他就說那是、如果我這樣看咯，即如果是真的那都挺特別，但如果假設我假設他沒有剪輯過先啦，我純粹、那我就那就兩個可能性咯，一是真的不知道什麼原因之下導致到、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可能他拍的時候他那些 memory 撈下去有啲問題，但其實就唔會全部嘢喺度，但係個人唔見咗，我唔知點解啦。咁係咩原因？ 那個仁兄有冇事先？ Touch wood 應該冇事，暫 時。即係純粹係閃咗一閃，跟住咁嗰段片有冇出到街？ 有上網睇到。 我好似 我轉頭俾你睇，下一次之前俾你睇，睇緊喺咪後俾你睇，都幾得意嘅啦。 其實好多嗰啲即係我哋俗語話鬼片都係剪接嘅效果嚟嘅好多。 哦，咁係啊，其實而家上網咧，你好多時都會發覺好多睇到所謂靈異片段咧，而且其實而家你做電、即係嗰剪接咧，同埋嗰啲特技好容易嘅啫嘛。其實好多好多人都識噶啦。講真，我而家有陣時我直情睇嗰啲唔知係 CG 定係人，我都分唔出有啲。 CG 係咩？ 即係 computer graphic。computer graphic 即係真係動畫嚟嘅啫，但係所以其實你而家好難去判別係真與假，即係只不過因為今次嗰個我又喺現場啦，我個人喺現場，咁拍片嘅人我唯有係相信佢係冇做過剪輯嘅啫嘛，跟住純粹信人格嘅嘛。 哦，即係佢都話自己冇。 係啦，咁咪咁樣咯。 不過講開剪輯咧，其實我哋而家就呢個2015年就好先進啦，係咪先？咁但係以前。的剪片技術不知道有沒有那麼高超了， 現在的即是以前啊以前其實 我之前都在做過 production 的其實以前呢我不是這樣做一些閒角 嘅，又唔係真。其實咧，以前都會有咁嘅特技效果嘅，不過係複雜嘅，即係以前仲係用帶噶嘛，即係用幾柄錄影帶。咁你有幾部機啦，即係 A 錄影帶、B 錄影帶，即係可能都係加都係 嗰啲錄幕嘅。咁咧佢就兩柄帶插埋嘅時候咧，有部剪接機，咁佢裡面咧要 tune 啲數值，同其實同而家電腦剪片差唔多嘅做法。不過當然剪出嚟冇咁靚咯，因為而家你唔係即刻睇到啊嘛，你後期再做啊嘛。而家嗰啲可以即刻睇到，你就知道咩事啦。 係，咁唔，我諗翻起你記唔記得誒細個，即係我啱啱出世冇幾耐，1992年咧， 係啦，出世冇幾耐，我應該未出世啊。 咦，你咁後生？係啦，咁嗰個1992年都有。有一段片都好為人爭議啦。 哦，我知道你講邊條，九廣鐵路嗰條啊。 咁嗰時咪我記得係有班細路仔。 係啊係啊，嗰個都得意嘅因為嗰個廣告咧，其實我自己大嗰陣時，其實我出咗世嘅，不過好細個啦。咁啊，嗰陣時睇咧，我純粹覺得有班細路仔玩就冇乜 懷疑 嘅。冇乜懷疑，其實嗰條片我播下嘅，其實我有 download 咗。 哦，係咯。 係啊。sorry 啊 ，download 咗真係，咁你會唔會有 original 啦？咁可以播俾。 氣氛都幾得意。 係啊。你一見到細路仔，其實都買幾開心啊！ 係咯，開心。 係啊，嗰陣時仲係九廣鐵路啦，咁、嗯、即係而家收購咗啦。咁、嗯、但係你又知唔知佢裡面其實佢人傳佢有啲咩咧？ 唔係，其實我係一睇，譬如頭先睇翻咧，其實你淨係覺得個色個 tone 好詭異咯。係， 冇錯。 即係你係好似喺嗰啲以前細個睇嗰啲片咧，咪嗰啲入邊扮有啲 舊嗰啲 鬼小孩嗰啲，都係啲咁嘅顏色。同埋、 啊、 都係啲咁嘅 青 BB， 係青，即係而家嗰啲賣奶粉廣告嗰啲冇可能係咁樣嘅色噶嘛，即係會 是啊唔係啊，最近 透紅， 最近嗰個嘟嘟牌嗰個奶粉，睇喺巴士嗰個都好恐怖㗎，其實係啊，不過係真人嚟嘅，不過人嚟嘅，不過。不過啲細路仔喺嗰塊玻璃度半透明咁，半夜三更冇人咁，你行過你覺得好似半透明。 哦，我知你講邊個。 係啊，嘟嘟牌啊，奶粉聲稱香港牌子嗰個。 可能同呢、這個即係隔廿幾年之後遙遙咁呼應啦。 咁犀利，可能有心㗎。係 啦，有心。 不過如果講翻啦，如果你話係講嗰個廣告咧，其實佢啲人就傳幾樣嘢嘅，不過即係因為你見佢嗰個分三 part 㗎嘛，個頭先嗰條片。 其實三個簡單嚟講係四個鏡頭到啫，係嘛？ 一開頭影住啲腳啦，跟住就一個上面影住細路仔，打喺側邊影住細路仔， 係啦側邊。 跟住正面影住細路仔，即係直排啦。跟住最後個 shot 就係後邊影住細路仔走嘅咁樣嘅。咁咧我依人傳就傳話嗱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開頭影住腳嗰啲細路仔嘅數目。同後面出現細路仔嘅數目唔同，有啲人話六個人，有啲人話七個人，呢個係第一個講嘅。第二個咧就係第二個 shot， 即係影到佢個人樣嗰度嘅咧。咁佢話第二個細路女嗰度咧，就話佢嘴角流血。 有咩？ 你留意唔到啦，一陣間我可以再俾你睇翻，其實有嘅，係我 cap 翻張圖俾大家睇。係 咯。 咁係嘴角流血啦，呢個係最常人知嘅。係。咁第三樣嘢咧就係講話他哋排隊咁樣，即係玩火車噶嘛，咁係啊，最後邊嗰啲係搭住膊頭噶嘛，話隻手青 BB 啦，可以話，但係咁啊有可以鬼手咁。 係啊，同埋個面容，即係細路仔應該係笑咁樣， 係啦係啦， 開心，但係佢哋係冇乜表情。 係啦，同埋第四咧，第四就我不過有一解釋嘅，第四樣就話咧，佢後因為你見佢。不知六個定七個細路仔咧，其實如果你跟住去數嗰啲人咧，臨尾係會出現咗一個之前好似冇出現過喺個 shot 之前啲 shot 嗰度，但係後尾亦唔知係邊個嘅女仔嘅，就孖辮嘅，但唔係頭最初流血嗰個嚟噶嘛，係呢個就最多人講嘅。咁我其實仲聽到一個講法咧，就我自己本人啲朋友 即係我應該係其實我屋企人啲朋友嚟嘅。咁佢當時咧，嗰陣時未傳出嚟咧，嗰陣時問我家姐有冇睇過一個好奇怪嘅廣告。 係。 咁佢又話見到佢夜晚睇，見到個廣告咧，佢見到嗰啲唔係細路仔。 嚇！咁係咩？ 老人家。 嚇！ 係啊，佢就見到嗰啲係老人家。 即係老人家喺度玩啊！ 即係直情係一模一樣，只不過人樣係變曬老人家咯。 嚇！ 係啊。呢、這個是我唯一一個聽過一個人係咁樣講，但係嗰陣時仲未傳呢單嘢出嚟嘅，因為嗰單嘢應該傳即係播咗廣告差唔多一個禮拜到咯，我諗好記得，因為嗰陣時冇 internet 啊嘛，有九二年啊，九二年未有，已經九三， 即係大家睇到都係未必係道聽途說，可能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知道，可能都係你同我講，我同你喺睇報紙報章，但係嗰陣時都冇咁快啊嘛，咁所以都差唔多成個禮拜後先傳唔到呢件事出嚟。 哦，即係睇完之後你自己唔會無啦啦同人講，可能你一路都以為係老人家咁。 係啦，咁跟住後屘講翻出嚟，咪先知道件有件有咩事咯。但係如果你話嗰件事係咪真咧，即係啲人講係咪真咧？其實係後屘九廣鐵路咧，自己係有做過澄清嘅。係喺當年九二年嘅聖誕節12月24日，佢哋咧因為為咗澄清啊嘛，因為專登揾咗嗰班小演員啦，就去翻香港做一個聖誕聯歡。 係 咁就。當時有報紙報導過，城報同信報都有報導過嘅。係。咁其實但係呢單嘢大到咧，係直情有啲外國嘅新即係唔係新聞嗰啲靈異節目都有講㗎。係 咩？ 係啊，而家上網你都去 YouTube 都揾到嘅。有其中一段係日本好中意做靈異廣告，即係嗰啲節目㗎嘛。係。佢都有講過呢件事嘅。 嗱，譬如嗱，假設嗱，我唔知啦，你係做製作嗰邊噶嘛？你之前，你冇理由嗱，假設我係話嗱，有啲人話佢唔係靈異事件啦，假設話，咁其實你得四個鏡頭，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 production 嚟噶嘛。咁你冇理由，理論上係啦。咁你譬如你揾開嗰六個小朋友，你冇理由，你譬如你可能你現場有一扎小演員啦，係咪先？你叫佢哋排隊，跟住之後你俾你影唔同嘅 shot， 你冇理由咁大意，即係由六個小朋友跟住最尾個 shot 又加多幾個咁樣噶嘛？ 其實係嘅，咩？其實或者我咁樣睇啦，如果純粹一個技術層面咁樣睇，係有冇啲人為大意咧？有機會，因為講真的，導演唔會留意呢啲嘢嘅。Camman 有啲會留意到，但係最主要靠個場好 mark 低嘅啫嘛。第呢邊個小演員排第一，邊個排第二咁啊？佢攞就 take one、take two、take three， 跟住第一個 shot、第二個 shot 咁樣，第二個 shot 咁樣去噶嘛。咁但係 suppose 理論上如果 mark 好曬就唔會出錯。但係呢啲出錯有幾奇啊？你睇 TVB 嗰啲成日都係咁噶啦，成日前梳唔接後梳，一時即係掰咗，有時喺右，其實係唔奇嘅。 咁TVB 仲多靈異片， 係啊，其實好多即係古代有手錶嗰啲。 只不過我係覺得好奇怪咯，即係好似對於我哋嚟講係啲 logic 嘅嘢，即係 係。但係其實你真 flow 去拍 啱嘅，但其實拍嘅時候咧，可能一來我估啦，有個可能性，因為佢聽講嗰啲細路仔係喺大陸揾嘅。 嗰時已經輸入呢、這個 唔係佢直情係翻大陸拍，翻大陸拍嘅，聽講係咁有陣時 喺香港好似冇，係咪行山之後呢啲森林 係啊？咁有陣時你未必會咁注意到唔奇嘅，咁呢個我可以當人為錯誤。咁你就諗啦，咁無啦啦你唔會真係數呢啲細路仔腳，唔係普通人係咪？咁你有冇諗過點解人會留意到？ 點解咧？ 即係我會用一個製作角度睇，即係我應該講，我用一個觀眾嘅角度睇。學你話齋啦，其實你係好多時睇鬼片，你先會留意到嗰啲人係咁嘅色噶嘛。咁佢專登 turn 到嗰啲色咧，其實係做咗懷舊風格。呢個係第一。第二咧，佢就用咗好多 slow motion，即係好比常人嘛，你唔會即係搞到好似有啲細路仔喺度飄下飄下咁樣啊嘛。呢個第二。係 啊。同埋佢 close up 嗰啲細路仔，唔知點解就算佢唔係笑， 唔係好笑， 同埋隻眼係咧，好似冇 focus 咁。bling bling 噶嘛，但係佢咁樣， 係啊，好詭異啊。係 咯。 跟住第三樣嘢就係嗰啲火車聲，亦唔係我哋平時聽慣火車聲，係啲好古舊、好古舊嘅。你搞到你會即係令人咁多樣嘢加埋，同埋有陣時夜晚播咧，咁你好多樣嘢加埋之後咧，你就會令人聯想到啲咁嘅嘢咯。我就覺得，即係我會偏向相信呢單嘢係流流地嘅。但係即係我覺得係製作嗰方面出現問題。咁當然啦， 仲要好多個巧合加埋一齊先會做到。 咁就係一個宣傳嘅效果嚟嘅。咁後 咦 係 咪特登嘅？ 可能係嘅。但後屘出咗另一個廣告相似 concept 嘅。咁就不過冇乜特別咯。佢可能專登 tune 翻啲色啊，唔知。但係類似嗰個 原因，不過算啦，九鐵都唔存在， 咁啊係， 都 MTR 咗。 咁而家嗰個嘟嘟牌嗰個廣告，我諗某程度上都係會令到更多人識咗呢個牌子， 會嘅， 即係嗰個奶粉，某奶粉 會嘅，其實我都有朋友係食呢啲奶粉嘅細路仔。 係咯，咁其實係因為好多未知嘅因素啦，因為譬如你人係對全知或者未唔知嘅嘢係會覺得 會 好 屈 驚噶嘛， 係啊， 咁但係呢啲你見到個廣告。知知地又唔知知地咁樣， 係啊，會嘅，即係你係會，即係其實有陣時候可能叫做負面宣傳咗嘅，其實不過睇你點睇啦。有陣時候負面宣傳可能都好過冇宣傳嘅。 哦， 不過佢呢啲大眾用， 因為你 anyway 你都會搭噶嘛，九鐵 係啦，所以其實呢啲負面宣傳就冇乜用。如果你話係可能你或者可能我呢包糖咁，我冇人識嘅，咁你做啲負面宣傳都好過冇宣傳啫。但如果好似嗰啲。公共服務我就不覺得不需要，是的，所以我想未必是專登的，應該是真的在各種錯誤之下做出來的，誤會。 不過你講開鐵路，其實我們即香港那些鐵路地下鐵路都有很多這些靈異事件， 多的是的，多的， 是的，所以其實可能是因為鐵路本身是一個地下裡面，其實是積住了很多陰氣， 都係嘅，因為以前咧，講真的，你話喺地下嘅有咩啫？靈墓啫嘛，主要靈墓。咁因為你如果你會俾人感覺一定係陰濕啲嘅，即係所謂陰濕啲，其實只不過因為啲地底冇陽光多啊嘛，冇陽光就黑黑暗暗啦，潮濕啦，咁就陰濕咯。係啦，所以同埋氣温會比較低，所以會令人聯想到好多唔好嘅嘢。咁所以。會偏向相信那些地方是有些、鬼啊或者相類似的東西積聚咯，是啊，都但是呢還有一個原因的，就是你知道我們地鐵就少一點，如果你可以直接最近西鐵啊或者沙中線呢、沙中線最近啊即早兩年掘到宋朝那些東西啦，那又好像有些地方其實會掘到陵墓的嘛，咁你始終你要移除嗰個地方，你先可以繼續用噶嘛，你唔會避開啦，你唔會為咗一個咁嘅墳墓就避開佢，所以係會令人有啲咁嘅聯想嘅， 令到嗰啲墳墓即係本身嗰啲人可能不得安寧咁樣啦，咁又可能會有啲再靈異啲。 所以你講你無啦啦你住喺，即係你唔好講你係鬼先啦，你人哋俾人移除，你即係無啦啦俾人搬咗間屋，佢起咗條路，你日日都去示威啦，鬼點會唔示威啫？ 哇！喺宋朝我係皇帝嚟噶嘛，個墳墓哇咁多人一齊咁多呢、這個珍貴嘅呢、這個玉器一齊同我一齊咁啊，俾你咁樣掘一掘，俾你班人咁就整亂。 不過你講開古代咧，喺地鐵荃灣線咧，啲曾經有相關嘢。 咩事咧？ 嗱，或者講翻啦，即係其實最近咧喺網絡上面咧嗰啲關於鐵路嗰啲傳聞咧好多，咁啊即係講啲鬼故啊咁。咁其中一單咧就係講太子站， 太子站 係。咁其實太子站有幾個，即係有幾個故事啊，關於佢。咁我講個網嚟而家傳緊個，我其實覺得偏係好笑嘅。咁就話説有個人，就喺太子站上車啦。咁上咗車之後，咁啊佢唔知睇書定聽歌定乜嘢咁樣。咁佢於是就過咗兩三個站。跟住佢望一，即係佢除低 headphone 落過去，咁佢再聽個廣播，佢又聽到下一站係太子站。 係。 咁佢就好似有由頭到尾佢冇喐過咁喎。跟住佢 係搭極都係。 係啊，搭極都係太子站。跟住佢講咗出嚟之後咧，就好多人都話：咦，係喎，我有試過喎咁樣。 其實我都試過喎，講起。 係咩？跟住我諗諗下，其實會唔會係你搭錯方向？你搭咗油麻地，咁油麻地翻翻轉頭又係太子幾個站啊？係咪咧？ 唔係講係喎，太子真係成日都唔知，可能我覺得 其實我估係啫。 轉月台嗰時咧， 係啊，轉錯月台唔奇啦。咁其實香港都幾多轉車站噶嘛，咁太子啊、旺角啊、金鐘嗰啲全部。咁呢個就我覺得係好笑嘅版本啦。咁 咁太子特別暗噶嘛，唔知點解，可能佢係嗰隻深嘅 顏色問題。咁另一個。另一個， 但點解會覺得好笑咧？ 唔係咁，如果你係順便搭錯車，你當一件靈異事，唔好笑我都好笑。 咁啊係， 唔係我其實覺得係低能嘅。 係咯。 咁但係至於另一個咧，就其實以前啲傳聞嚟嘅，聽聞就係嗰啲司機講翻出，因為其實你知啦，成條隧道裡面唯一睇到嗰條隧道有啲咩係司機啊嘛，因為你前面有燈啊嘛，你側邊冇燈，我哋再搭車雖然有玻璃啫，但係睇唔到側邊有咩啊嘛。咁咧，佢哋又話傳聞咧，喺太子去深水埗站咧，好多司機遇過，曾經見到有啲清朝嗰啲 罐嗰啲 即 係格 格嗰啲啊。 橋啊，佢見到橋行過，即係可能有啲你當你睇戲咧，咪一擔住啲橋，跟住前面有一人，後面有一人好威咁。係 啊，係啊。 咁講真，有人已經係唔正常啦，仲有清朝嘅官服嘅人更加唔正常。咁佢哋就知道其實唔妥，咁佢哋都會偏向洗襪，跟住等佢自己慢慢消失先繼續。所以你問一陣時搭車咧，無啦啦去到有一段有陣時停，我唔知係咪見到嘢啦，咁我唔知啊。 係喎，咦？同埋，但係其實都而家你講翻嗰個隧道得個司機睇到呢樣嘢都幾搞笑，因為佢其實同人哋唔可以分享呢個經驗噶嘛。係 啊， 你啲乘客大部分都係唔會見到。 誒，你知我哋喺裡面打機睇書嘅聽歌啊嘛。係 啊，係。所以剛才有那件事又是說是地鐵是一個 你經常去搭地鐵，但你真的不了解那個隧道，因為只有司機看到。 是啊是啊， 即是 你只會覺得我搭地鐵咯，但你不會知道地鐵有什麼，除了那些上面的店舖之外。 是啊， 買一件 cake 吃一 下，即是這叫做即是雅子食黃連，有苦自己知的。真你真的不知道即是其實很多時候你唯一是行內裡面的人知道，但其實我們小時候搭地鐵呢，我都有聽人說，即是大人吵架的，即是如無必要你就不要望出玻璃外，他都有說過的。我記得 有大人說過，即是因為呢黑掹掹的嘛，那有時候你可能見到一些東西，即是你知道其實裡面都有少少燈的，有些紅色的指示燈的嘛，那你如果不好彩，你自己眼花又咩都好，你看到啲唔應該存在嘅，即係例如可能咁啱，其實可能真係有個工作人員可能鼻喺側邊喺度望住你，嚇親啦，係嘛？ 哦，咁啊係。 即係所以佢哋都叫我哋望，咁我哋而家都唔會 望。不過放心啊，而家啲人都唔會望，因為 即係低頭噶嘛，個個都喺度。 低頭族嘅。 係低頭 族。係咯，多少少呢啲。係 啊。 係咯。 都即係其實都仲有，但係如果講，如果講嗰、那個地鐵咧，有一啲我就覺得都特別嘅。即係頭先咪講掘到啲嘢嘅，係 啊係。 之前咧其實都有一個傳聞咧，話喺九龍灣站。 九龍灣站 係啦，九龍灣站你有冇留意個 design 有啲特別？ 佢我就係知道係差唔多，即係我地鐵係黑色噶嘛，即係你望出去，跟住係係咪藍田之後就開始有陽光？ 係啊，係 高 咗出嚟， 高咗斜樓咁樣，係咯。 咁但係咧，佢即係其實個傳聞咧，源於有啲人見到嘅嘢咧，就係。九龍灣站有三條路軌噶嘛，咁正常我哋一來一回嘅啫，香港嗰啲鐵路好簡單嘅啫嘛，唔係好似日本啊或者其他國家咁有六七條鐵路，咁有一至六號站唔係噶嘛，我哋係全部一係嚟一係走，咁佢嗰度特別有三條鐵路嘅，跟住咧就我唔記得係咪九龍灣，總之即係嗰幾個咧，彩虹嗰只嘛， 係啊彩虹， 係彩虹啊，我都記錯，因為有另一個故仔同九龍灣有關，所以咁彩虹。那三條路軌有些人傳說有一條路軌永遠不用。 哦，是啊，它那裡即你彩虹你看到那些彩色的 design， 跟住中間有個是有些玻璃門，個路軌是從來都不會有車經過。是啊。 跟住，但你知不知道傳聞是什麼？ 是什麼呢？ 傳聞是說當時呢，它開通了那裡呢，試通車的嘛，最初你不是被人搭的，即是那些可能那些工程師搭的時候呢，說去試通車嘅時候，去唔知喺九龍灣去過嚟嘅時候定邊個站，即係另一個站過嚟嘅時候咧，開咗車咁 suppose 要計時噶嘛，計到幾耐到，但等咗差十分鐘都未到， 十分鐘咁耐。 跟住後屘啲人就傳言話喺終於有車嚟到嘅時候咧，裡面嘅人就好驚咁衝曬出嚟，咁就話咩咧？就話佢裡面見到好多鬼，即係喺嗰段路裡面聽到好多鬼哭神號啊、古靈精怪嘅。 哇！ 跟住就話揾啲嗰啲師傅，唔知係嗰啲和尚定係嗰類啦，即係嗰啲可以同神鬼溝通嘅人啦，就話嚟睇可能風水嗰啲。咁就話佢哋掘嗰條隧道嘅時候咧，就掘到鬼門關嘅位 置。哇！ 係咁，我人應該睇唔到鬼門關嘅位啦。咁我唔知啊，可能其實有另一樣嘢有傳聞，即係有解釋過咩個鬼門關，不過唔講住啦。咁佢就所以佢會導致到嗰啲鬼怪成日喺嗰度出入，咁你咁你就妨礙到佢，咁佢咪會你咪成日聽到呢啲嘢，所以先要有第三條路軌，呢個就係嗰個傳聞講嘅嘢啦。 哦，但係頭先我覺得，譬如你，因為你坐，其實我哋嗰個總部係咪喺九龍灣嘛？ 車廠嚟 嘅，係咯，車廠。咁其實嗰個彩虹仲有幾個站去九龍灣啦。 係啊。 咁其實有個後備月台都好正常。 係，我都覺得係，其實我又覺得係嘅。係 咯 係 咯。 即係就算你大埔都係㗎，大埔都係有三條路軌㗎。係 咯。 咁其實 即總有啲疏導。 係啊，即係如果有陣時你壞咗車，你騰去嗰度，跟住你另一架車。其實我覺得 即靈活啲運用。 係啊。 當你好似青馬大橋咁嘅得一條橋。 唔係一間一塞咗或者炸條橋，乜都冇噶嘛。 你知道地鐵你就算兩分鐘一班個承載量，而家都係唔夠噶嘛。係啊，你以前可能係喺晏晝四五點啲時間啦，搭個市就可能有位坐嘅。 係啊， 而家係廿四小時，唔係其實冇咁耐，即係係全日 全日通車， 全天候都係唔會有位坐。 係啊，會噶。咁其實我不知道，但我還聽過傳聞說那個第三路軌那裡有人說而已，我沒有證實到，說中間有個關帝像。 哦，是啊，這個挺有趣的。 傳聞，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嗯 嗯嗯， 不過都要相信啦。 不是，還有你證實不到嘛，除非你自己裡面做，就算在裡面做你未必去那個位置， 是 不是？咁啊，聽住先咯。咁冇嘅，咪有關帝像，咪有關帝像。 係咯，同埋始終喺嗰啲地下嘅位置，人都唔係主角。 係啊，係啊，咪 我哋都係借佢哋嘅空間嚟。 咁 即係 聽講九龍灣嗰度其實都仲有啲故仔嘅，不過就其實都係所謂佢哋嗰啲內部人員講啦。不過不如下一節翻嚟先繼續啦。 好啊，好。